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编程同埋白伟聪，你都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喺现时咧，美中两国之间咧呢个贸易战咧就一发不可收拾。咁除咗喺个利益有关吓，同埋对于美国嚟讲咧系生死之斗咧，对于中国咧亦都一个面子之争。咁尤其係咧，而家啲晶片嚇，一個係晶片，一個就係關税嚇。尤其係晶片咧，中國嗰方面咧係視之為啊嚇，佢實現呢個東升西降啊，係一個最重要嘅因素。所以喺呢方面咧，死人都要搶嘅。咁但係你晶片咧，決定咗其他好多高科技嘅新產品咧嚇，係咪能夠啊係打贏美國咧？尤其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係一早要號召要發展新質生產力。咩叫新質生產力呢？啊，喺一年前咧，呢三樣嘢就是、第一電動汽車，第二就是、電動汽車所需要嘅電池，第三就是、太陽能板。咁呢個新質生產力咧，最新你又要 update 加多一樣，係中國製造嘅啊，譬如話機械人，中國製造嘅啊呢啲，譬如話飛行器。啊！呢啲咧送貨啊又好啊，或者咧嚇將來甚至係發展成為交通都好。嗱、啊、呢兩樣咧就係後起啊嚇嘅兩大嘅產業。只不過而家突然間嗰個電動汽車嚇嗰、啊那個新質生產力嘅排名第一咧，比亞迪最新嘅財務報告咧就係、是、舊年咧佢營業額咧就已經第一次超過咗美國嘅 Tesla， 就高達咧7771億嘅人民幣，呢、這個咧非常之犀利。有鉴于此咧，就比亚迪咧就发动最新一波嘅价格战，佢旗下22种车型咧就全面减价，而且唔系减得细，而且系减得大。咁啊，最低价咧减到最 cheap 嘅咧，嗰只款叫海鸥，就是、新车落地，一架由69800人民币咧就降到55000几人民币。另一款咧叫做海豹，啊，亦都咧系降到咧。是59000几人民币。嗱，呢啲咧系嗰个价格咧系平到咧全世界冇人有啊，令人咧系非常之震惊。咁啊，比亚迪咧今次就利用呢次汽车展销啊，全球啊市场展销嘅呢个淡季咧，就减价战啊，亦都要将个生产成本咧系极致压缩啊，咁咧就一定要啊系激到啊呢个。Tesla， 而且令到佢咧永世不得翻身。嗱，点解而家你要发动个咁减价战咧？我相信其中嘅原因就系马斯克咧就宣布胜利完成任务。啊，佢领导嘅政府效率部门咧就裁员完班。啊，最近咧马斯克你都睇唔到佢意气风发嘅样，就种咗个消息话咧佢会翻去 Tesla 嗰度咧斗忙又好，啊或者咧系玩个第二样玩具又好，系嘛？咁所以咧。就而家變咗啊！中國嘅呢個比亞迪啊，呢個咧第一大電動啊個 consortium 咧就同你死過啦啊！只不過咧就引起一場啊內亂或者叫內戰啊！比亞迪嘅董事長咧就遭到長城汽車嘅董事長魏建軍咧係出嚟破口大罵，話你比亞迪咁樣咧。是会促进中国的内卷同埋恶性竞争。而且呢你咁样搞法呢你亦都唔知道其实所生产嘅大量嘅汽车呢係剩余生产堆积如山分分钟係变咗恒大第二。点解恒大第二呢因为你比亚迪本身已经係平㗎啦。而且呢係银行嗰度赚好多钱。佢个负债嘅比率呢係已经高达70%。你计计条数，比亚迪其实资不抵债。咁点解要咁样做呢就连官方嘅《人民日报》都认为你咁样会刺激内卷，内卷嘅竞争只会导致浪费资源，而形成咧系双输或者多输嘅结局。嗱，咁而家点解突然间啊系会出手咁样劈价咧？阿鲍生 系咁啊，比亚迪嘅问题咧一直传言已久嗱。其实呢个财务报表虽然你话佢咧嗰个营销咧，即系嗰个 营业额是7000多亿咧，呢个只不过是表面上亮丽的数字啊，佢嘅销售是多的，咁但是咧，因为佢用割价式、割喉式的定价咧，嗰个盈利是低于5%，即系话每架车咧其实是赚几千蚊人民币嘅啫。咁你相较于 Tesla 同埋丰田呢啲大厂咧，嗰、那个盈利率咧系大约10%左右，或者10%以上咧，系少咗好多。咁而家佢仲要将旗下嘅汽车咧减价咁样倾销咧，嗰、那个盈利率咧可能低到咧只系1-2%。咁造成咩现象咧？其实佢自己都冇好处嘅。星期一咧，成个中国嘅能源新能源汽车咧。造成一个股灾一个小股灾，佢自己本身比亚迪都跌咗成差唔多6%，咁佢带动之下咧，其他嘅车企咧全线下跌，跌2-3% 不等，部分咧跌到8-9% 以上，咁即系话咧佢嘅减价咧自己冇好处对于个股价，另外咧亦都带动晒其他嘅新能源汽车咧一连串嘅股灾，咁呢个情况咧系因为本身咧恒大。嘅現象咧，有人話佢就係中國新能源汽車嘅恒大，即係話咧佢嘅泡沫咧做得比恒大更加嚴重，因為佢個負債比率係70%咧，係有成5000多億嘅。咁即係話咧，其實佢資不抵債，佢靠嘅係咩咧？靠嘅係我哋知道嘅好多嘅經營手法，就係不斷嘅利用嗰個市場佔有率同埋咧。傾銷的方式，只要個市場係繼續咧，可以支持佢依個咁嘅生產量咧，佢就可以不倒。但係而家大家都知道啦，除咗經濟嘅經濟問題之外，比亞迪嘅汽車出現咗好多質素上嘅問題。咁依個陣間可以再講嘅。咁變咗而家咧，根本係啲人咧對比亞迪嘅汽車係有一個信心嘅危機。另外，其實雖然喺歐美嘅市場咧，比亞迪佔有嘅市場份額漸漸多。但是呢面对欧美而家对于中国的电能车的关税呢佢的价格优势呢是会丧失的。咁所以面对咁嘅情况之下呢佢只能够一条出路。呢条出路就是内卷，即是话呢靠佢哋自己内循环的市场向返中国的市场呢是去销售。咁呢个销售嘅时候当然就是面对价格啦，价格是最直接的一个门槛嚟嘅。咁而家佢面对咁嘅情况佢就要向其他嘅汽车就宣战啦，咁呢个情况咧就叫做损己不利人啊，以本伤人啊。佢而家佢咁样去减价法咧，当然系佢自己嘅求存嘅一个方法。但系佢未死之前咧，其他嘅车企会同佢一齐揽炒先，所以先至造成长城汽车为首其他嘅车企咧一连串批评啊。呢、這个董事长黄全福咧就系内卷王，同埋咧系佢系另外一个。恒大咁究竟佢会唔会爆煲咧？嗱，咁要睇睇数字啦。因为根据报道咧，佢嘅盈利咧系只系咁卖咁多嘅汽车，只系130亿。咁以咁大嘅车企嚟讲咧，只系赚130亿咧系好少嘅数目。而其中30亿咧系国家嘅补贴嚟嘅，即系话如果万一国家唔补贴或者补贴得少啲咧。佢成個車企嗰個營運咧，嗰個盈利係等於零嘅，因為而家再減埋價咧，依100多亿咧根本係即係化為烏有噶啦。咁佢係而家爛做，接近咧係貼錢嚟賣咁滯。咁所以未來啊，究竟啊依個中國大陸嘅新能源汽車嘅為首嘅比亞迪能唔能夠生存落去咧？咁就要睇下佢究竟內卷成唔成功啦。即係話咧，其他嘅車企要陪葬啊，同佢逃生。 比亚迪咧呢两年咧就俾中国嗰啲小粉红同埋海外啊香港啲亲中啊嗰啲极端嘅爱国分子咧系极度咧系赞扬，话咧呢个系中国啊系横扫全球啊汽车业嘅品牌，就连啊德国咧都俾佢怼冧咁滞。咁啊确实由今年1月到4月咧，比亚迪喺全球嘅销售量佢自己报出嚟系127万架，嗱呢个咧就非常之劲嘅。咁啊种种嘅数字咧就已经爬头噶啦。喺拉丁美洲啊，成三世界国家已经稳占第一位啦。但如果你嘅畅销真系咁犀利，有钱赚，有乜理由要减价咧？吓，国泰航空公司系每一年系樱花季同埋去呢个赏枫叶去日本嘅机票咧，同埋嗰度啲京都嗰啲酒店咧，只要多人去抢嘅话，就一定系加价，好生意嘅地方。 点会减价咧？系嘛？嗱，即系你最近传话日本啊大地震啊冇人去啦，咁啊减价咯。嗱，减价又去日本嘅机票减价减到你知唔知？去呢个四国啊，500几蚊一张来回啊，港币啊，啊去大阪啊1000几蚊啊，因为冇人去啊嘛，系咁简单嘅道理。咁你讲话比亚迪有嗰啲小粉红吹奏全球咁热卖，系赢晒德国嘅，有乜嘢理由系会减价咧？那个原因啊，目的系咩咧？嗱，好简单嘅啫。其实你睇呢个数好大，但系对于比亚迪一个咁庞大嘅电动汽车一个巨人嘅企业咧，其实就下降咗。啊，比亚迪今年嘅目标啊嘅销量系550万架，咁你一月至到四月咧就只不过系127万架，咁其实咧就唔达标嘅，系嘛？咁啊目标嘅完成度咧就只系得咧系1/4。嗱咁样嘅话咧，嗱其实就系出现咗之后咧，一个盛极啊就入衰嗰个咁嘅循环。啊，第一咧就系传统嘅汽车销售淡季啦，啊呢个农历新年系嘛，以旧年为例咧，2024年第一季咧，比亚迪嘅汽车销量咧系62万架，系占全年嘅14%，而今年嘅第一季啊就。比亚迪汽车的销量是100万架，即是一至三月就占2025年目标销量的18%，其实咧更加好咗。但是系嘛，就电动汽车嗰方面咧，国际啊嗰个竞争咧亦都系非常之犀利。点解啊？因为电动汽车啊里边嘅电池啊，系要而家各个国家咧提高咗安全标准，吓就咧不能够咧系随意着火啦，系尤其要爆炸之前5分钟啊，要提供啊嗰个热度上升嘅报警信号啦，吓逐渐咧系要加强为咧系唔可以爆炸，唔可以咧系着火。之但系咧成龙话斋，中国制造咧又要爆炸，咁啊到底啊比亚迪啊喺各地啊？或者在大陆啊爆咗几多架咧，你系唔会讲出嚟，亦都唔会知道，系嘛？咁咧，电动汽车咧，吓呢啲新嘅标准啊，安全嘅标准咧，会2026年咧嘅7月1日实施。咁所以咧，而家你比亚迪啊，就算系中国嗰啲长城啊，佢做嗰啲电动汽车，会唔会啊系合乎呢一种新嘅国际嘅标准咧？咁因为咧，比亚迪咧系电动汽车嘅 number one 嘅大龙头，所以佢要清仓。清除嗰啲庫存咧，佢就唯有咧係大手筆咁樣去減價，再加埋咧佢大陸啊嗰啲電動汽車啊啊嗰啲廠啊同埋啲牌子實在太多啊！如果你話淨係一架比亞迪咧，一間咧下邊有唔同嘅款式都就話啫。嗱，譬如話佢仲有一間叫吉利啦，喺大陸啊，亦都咧係公布咗一個咧叫星源系列嘅汽車嚇。咁咧嚟到同比亚迪嘅海鸥系列咧，系嚟到竞争，系嘛？咁咧就星源嘅系列咧嘅销量咧，系2025年四月啦，啊就系35000架。咁咧同比亚迪嘅海鸥系嘅销量咧，系44000架相比咧，系跟得好贴嘅。嗱，咁咧你呢啲咁嘅大陆啊，你自己系一窝蜂啊！只要發現那個金礦你又挖我又爭的時候就會遲早都面對咧，係一個叫國際競爭啊嗰個問題，咁所以其實嗱，嗰啲加埋其他好多嘅引誘，你睇下 Donald Trump 突然間咧，佢上台之後3个月咧，就特登咧係貶抑電動汽車，就猛話咧係叫啊國內咧係轉頁岩油，啊佢而家呼籲咧。不但是要重复辟呢个核电，而且咧系仲要用翻原油嘅汽车。咁咧呼风唤雨咧，叫建设一个世界新秩序咧，好可能电动汽车嘅热潮啊，当初又话啊要绿色生活啦、啊、环保啊，啊或者要呢个如你用嗰啲燃油嘅汽车啊，就会二氧化碳。呢个神话已经洗脑咧，喺西方洗咗20年。嗱，而家又要调转嚟。就话咧，电动汽车其实一样环境污染，而且仲严重，因为个电池如果你用坏咗或者用老咗，呢个冇办法分解。太阳能板亦都系一样，系嘛？咁咧加埋你比亚迪啊，呢啲系中国国家机器咧，系去补贴，其实咧就系蚀住嚟到卖。补贴咧唔系长久之计嚟嘅， 因为这个你就是一个计划经济，一切以国营阿爷为主导，你以为是优越性，你以为一定可以对得冧是美国。但你这两个制度呢，明眼人一看都知道哪个是差过哪个。你譬如说在美国，你现在第一富豪全球当然是马斯克啦。马斯克和 Donald Trump 的关系是什么呢？是一种政治和经济的拍档关系。那你看中国，中国呢，你说马斯克的份量的首富是谁呢？就一度是马云。但是马云呢，是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关系是什么呢？比不比得上人家 Donald Trump 和马斯克呢？你习近平和马云呢，那个关系可不可以和 Donald Trump 和马斯克一样，是呢发挥出一加一等于三，还有在政治经济那里结合呢，显示到美国巨大的实力，不得吧？因为为什么？因为你阿里巴巴又好，蚂蚁金服又好，你始终要将大部分的股份交回给这个国家机器。因为老习不信你，他说要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同埋要推进财富平均分配。因为你马云啊，早几年在陆家嘴个讲话串亲佢，你话咧中国啊个共产党啊经营呢个国家机器咧根本唔识得做银行。嗱咁样嘅话，枪打出头鸟，又或者咧贫不与富斗，富不与官争。所以咧，你中国呢个制度啊，吓仲可以讲话够胆话自己咧系社会主义制度优胜过美国。嗱呢个亦都系原因。啊！里边一个潜在嘅原因就系比亚迪又好，咩小米也好，你有时啊，你国家劈水落去，系全倾举国之力咧，系去吹谷，一时之间你嗰个市场系可以膨胀，但系咧系冇乜嘢持久力嘅，吓个持续性咧系比唔上啊，系美国系嘛？嗱，你美国而家你阿马斯克一个人杀起咁多饭。佢電動汽車 Tesla 最尾都要受制於 Donald Trump 嘅政策啊 ！Donald Trump 話：喂，我同你拍檔啫，我俾你去 cut 啊嗰啲政府部門嘅冗員啫，唔等於話我用我嘅權力啊，係繼續啊，係幫你去發展電動汽車喎。呢樣嘢 Donald Trump 話 no 就係 no 噶啦。咁你啊，馬斯克咧就同 Donald Trump 呢一種夥伴嘅關係咧，最容易在这一点那里是爆发冲突的，但你现在暂时都看不到，是吧？所以这些可以说是美国人他那种团队精神又好，人际关系是比较没那么多怨毒，就跟中国那种社会向来又说沈万三这个什么胡雪岩当一个人商人但是有钱的时候一定比这个山高皇帝远土，你都比那个帝王政权来劏你，因为你的钱太多是对他的权力形成威胁。马斯克怎么会对 Donald Trump 形成威胁呢？是吧？所以Donald Trump 不会眼红妒忌马斯克，而最尾是想啲橋出嚟，整到你傾家蕩產，或者要你將馬斯克嘅股權交出嚟。美國嘅制度唔係咁玩嘅，但係你中國就係、是，所以你咁樣嘅制度之下，學温家寶話齋，政治體制不改革，經濟改革啊帶嚟嘅紅利利益遲早都會失去，就即係話你名下不斷吹奏嗰啲 Make in China 啊、領先啊呢啲嘢咧。跟住一两年或者十年八载之后呢就现出原形咯。所以比亚迪而家呢就比反而比大陆自己啲人唱衰，就话佢一个电动汽车版嘅恒大，话咁就惨啦。咪即係话佢资不抵债，争银行好多钱。点解争银行咁多钱？咁因为无序批款、无序借贷，即係冇秩序嘅借贷。又唔呢係睇睇你嗰个财务嘅报备。总之呢一味对内呢就係吹。21世纪系中国电动汽车嘅世纪啊，或者中国而家会爬头啊，重新呢会登陆月球啊，又或者一样向火星进发啦，呢啲。呢种泡沫嘅亢奋呢长远嚟讲系对真正中国提高个科技同经济实力系冇乜帮助，系咪啊，彭生。 係咁啊，比亚迪嘅问题仲有两 点咧，你可以咧去观察一下，其实佢将会爆唔爆煲。第一咧就系佢嘅下边嘅经销商咧，已经有两间，一间喺山东，一间喺辽宁咧就倒闭噶啦。咁点解咧？主要系因为资金断裂，咁因为咧销售不如理想啦。但系咧，比亚迪咧就要求佢哋咧嘅库存咧就要有成两个半月嘅库存。咁呢啲咁樣窄貨之下，但係又去唔到貨，仲要你自己嘅總公司減價咧，變成佢哋每架車嘅盈利咧係少到得一兩千蚊人民幣。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啲經銷商係搞唔掂嘅，所以咧就有倒閉情況，就造成好多苦主咧維權啊。咁於是造成比亞迪咧個聲明咧就大跌，啊啲人冇信心。咁呢個惡性循環之下咧，令到更加多人咧就唔買比亞迪。咁另外一個咧就出現咗一啲叫做零公里嘅二手車。咁咩叫零公里二手車呢？即係明明係新車，但係唔可以咁樣劈價，因為咁樣劈價法呢就冇人再買新車㗎啦。咁唯有話佢係二手車啊，於是呢你就可以更加折舊咁樣形式去出售。咁大家心知肚明，呢啲二手車其實係新車，不過呢就換個說法。咁你諗下咁嘅情況之下，仲邊有人走去比亞迪買呢啲經銷商買新車啊？咁於是乎呢就更加多滞销的情况出现。嗱，呢个情况咧，正如你头先所讲，中国嘅呢啲叫泡沫嘅鸡棚咧，就不断重复地出现嘅。除咗恒大呢个爆咗煲噶啦，大家都知噶啦，出现咗点？啲人问点解啲银行借咁多钱出嚟可以？咁点解可以负债咁多，资不抵债之下，仲可以继续咁样起楼？咁当然大家心知肚明，中间有几多嘅所谓黑幕或者叫做水恨心啦。咁以往我哋都提过啦。大家記得在2010年代的時候，有個叫樂視，記不記得？送電視給你的，又是割喉式傾銷，你只要肯上他那個影視網，就送價成40吋、50吋的電視給你。我記得那時候我在上海做電視劇，我都見識過，哇，在個辦公室裏面有個50多、60吋的電視，原來不用錢的，只要按上去，你上個樂視網裏面就很多劇集看。咁转个头，2016年咪爆煲咯，债务危机啦，那个主席贾跃亭咪走咗去美国咯，而家都冇翻过嚟啊。跟住就停牌，跟住咧最近咧，2020年到21年就话佢个财务报表10年都系假嘅，啊而家判咗啦，判咗之后，但系都系不了了之噶。咁啲钱去咗边咧？咁系咪去晒中间有利益关系嘅人一样咯？咁其实呢个比亚迪一模一样，因为佢个股权好集中。集中到咧，其實而家個股價升，佢啊期間嘅人咧係獲利甚豐。咁啊，但係咧，對於其他嘅投資者嚟講咧，其實係好危險嘅呢個咁嘅情況，可以隨時出現恒大嘅現象，一夜之間咧呢個泡沫爆破之後咧，比亞迪就一個爛鐵，爛鐵到咧係送都冇人要，而且中間好多窄貨嘅經銷商曾經買入嘅車主，佢哋嘅售後服務全部化為烏有。咁仲有借貸的銀行、財務機構嗰5000多億的債務啊，好似恒大咁，全部是撇帳，全部咧要硬食。所以其實而家其他的例如長城汽車啊等等的呢啲老闆咧，點解興呢？係大家心知肚明，呢個遊戲是玩緊一個乜嘢嘅遊戲？係一個泡沫鬥快搭雞棚，鬥快攞錢走人。咁而家呢個比亞迪竟然率先啊拆呢個雞棚。希望割呢个韭菜走，咁佢哋梗系兴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呢个游戏，大家不能够说穿噶嘛，好似你话陶生可以道破，但系不能说穿。咁你竟然咧，你比亚迪咧就玩呢个揽炒，咁其他汽车嘅企业点算啊？咁你咁嘅情况之下咧，会出现咗一个骨牌效应，其他嘅汽车嘅车企会同你陪葬啊嘛。咁所以而家。点解话佢下一个恒大呢？其实我都觉得一定会爆嘅呢样嘢，因为呢个系冇可能嘅现象，因为你每架车系贴钱去做、贴钱去卖，呢个世界冇一个咁嘅车企或者咁嘅企业咧，可以咁样无限制生存落去咯。 长期咁样派钱啊，系咪李嘉诚如果咁日日派都派到穷咧？就系咁简单啫，不可持续啊嘛！减价割喉啊，呢啲系权宜之计，好快你就要咧系面对市场现实嘅问题。所以咧唔系话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啊，乜嘢都话民族尊严啊，争啖气你要赢美国，